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做有关于听力的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taken from the IELTS listening test, which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opening a sports goods branch.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是一个讨论是否要开一家体育用品的这个分店，这么一个对话啊。 Sports goods， 这 goods 就是 G-O-O-D， 就是非常好，那个好。 那个词的名词形式就是货品。它呢可以是可数的 goods， 有 S、 啊。明白，那 sports goods 就是和体育相关的一些用品。 没错，体育用品店，这个对话呢也是雅思听力考试中出现过的对话。那这个说起体育用品店，有一些词它的构成呢主要是和体育有关的东西，这个时候体育这个词加 S 啊，比如说 sports goods， sports S-P-O-R-T-S 空格 goods G-O-O-D-S 啊。然后呢你要是说这个 sportsman也是一样，这个 sport 加 s 后边 man， 这时候 sportsman 是中间不空格的。好，再来这个体育运动的服装叫 sports clothing， 也是有空格啊， clothing clothing。 哎，所以你发现啊， sports 是体育的意思，然后后面跟不同的名词就可以组成不同的体育相关的一个词汇。 对，但是这个 sport 呢就必须得加 s， 它不能是 sport、不能这样说啊，应该是 sports。 对， sports、那这个体育零售英文叫 sports retailing。 那体育设施呢应该叫做 sports facilities。 没错，所以这个 sports 它作为一个起一个限定成分的作用的时候，它是要加 s 的。同样的道理，你还会发现这个运动包 sports bags、这是两个单词啊，一会儿大家都可以听到。那么这个对话呢咱们也分两部分来说，那前半部分呢主要是提醒大家去注意这个 sports 加 s， 然后我们先来放一下这个录音，请大家听一下，然后我们再逐句的讲解。 好， Now we go to Jane who i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own this weekend. Right, thanks Andrew. And now on to what's newAnd do we really need yet another sports shop in Bradcaster? Well, most of you probably know Sports World, the branch of a Danish sports goods company that opened a few years ago. It's attracted a lot of custom, and so the company has now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branch in the area. It's going to be in the shopping centre to the west of Bradcaster, so that will be good news for all of you who found the original shop in the north of the town hard to get to.I was invited to a special preview, and I can promise you, this is the ultimate in sports retailing. The whole place has been given a new minimalist look with the company's signature colours of black and red. The first three floors have a huge range of sports clothing as well as equipment, and on the top floor there's a cafe and a book and DVD section. You'll find all the well-known names,as well as some less well-known ones. If they haven't got exactly what you want in stock, They promise to get it for you in 10 days, unlike the other store, where it can take up to 14 days. They cover all the major sports, including football, tennis and swimming. But they particularly focus on running, and they claim to have the widest range of equipment 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at, a whole section of the third floor is devoted to sports bags, including the latest designs from the States. If you can't find what you want here, it doesn't exis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今天这一段录音听完了。 好，下面呢，咱们边读边给大家逐句的来解释一下。这个 Jane 呢是一个女的名字，另外这个男生我就请 Larry 来客串。 好 ，Now we go to Jane, who i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own this weekend.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让 Jane 讲一讲这周末到底在这个镇子上发生了些什么。 Right, thanks Andrew. And now on to what's new. And do we really need yet another sports shop in Bradcaster? Well, most of you probably know Sports World, the branch of a Danish sports goods company that opened a few years ago. It's attracted a lot of customers. And so the company has now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branch in the area. 好，于是这个 Jane 呢，他就说了，非常感谢 Andrew，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新的情况，现在我们是否在 Bradcaster 这个地方需要开一家分号呢？大多数的在座的各位很可能都已经听说了，这个 Sports World， 这体育大世界，也就是一个丹麦的体育用品公司，它的一个分店，几年之前开的哈，已经吸引了许多的客户。那么这个公司呢，现在决定在这个地区再开一家分号。 It's going to be in the shopping center to the west of Bradcaster, so that will be good news for all of you who found the original shop in the north of the town hard to get to. 那么现在这家店呢，决定在 Bradcaster 这个城的西半部，西边再开一家分店。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对于那些想找这个 original shop 在城北部，就是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想找这家店啊、不容易的这些客户来说呢，是一个好消息。好，这里边有一个地方，请大家注意哈，就是在什么地方的西边，他用的介词是 to the west of Bradcaster。这个为什么不说 in the west 而用 to the west 呢？那就表明呢，他的这个地方离他说话的这个地方呢，他是比较远的啊。他说是在，而且是在这个 Bradcaster 的城的外边啊，他有一个范围，这个城在他的外面时候用 to， 用 in 的时候表示在这个城区的里边啊。这里边他就是说在 Bradcaster 这个城西边，是指他在城外西侧。好，然后这个呢，对于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 original shop， original 的意思就是源头的这个店啊，也就是说你要是咱们假定哈，有一家店，像比如说北京啊，有好多的这个名号，其实它的最早的主店总店它是在一个地儿，后来它开了分号，餐厅也是如此，商店也是如此。好，那么这个总店呢，他说在城的北部不太容易去，那么开了这个城西边的这一个分号之后呢，就更方便了。对于客户来讲，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啊。Original shop 总店。接下来这个 Jane 呢，继续讲。 I was invited to a special preview, and I can promise you this is the ultimate in sports retailing. 啊，他说我当时呢受到邀请去这个特别的这个预开张这个典礼啊，说我可以呢很郑重的向大家承诺和保证啊，就是确实是什么呢，这是一个体育零售用品的一个做到极致的这么一个店。好， ultimate 这个词我给大家拼一下， ultimate， ultimate 就是终极的，最后的啊，比如说最后通牒叫做 ultimatum，T-U-M 结尾的。那 ultimate in sports retailing 也就是把体育零售这个行业做到极致的一个典范。 The whole place has been given a new minimalist look with the company's signature colors of black, black and red.啊，他说整个的这一个地方呢，看起来呢非常的简洁 ，minimalist look 啊，这个 minimalist 就是 mini m i n i 后面 m a l i s t， 就是极简简约，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看那个装饰特别复杂的，像什么弯弯曲曲的呀，简约就是横线竖线完了。啊，这就是这个简约的感觉。他说整个的这个地方装饰呢就是 minimalist look， 啊，有这么一种简约的外观。而且呢还有这个公司它的 signature colors of black and red， 就像这个公司自己特有的标志的颜色是黑和红。The first three floors have a huge range of sports clothing as well as equipment。 啊，他说这个首先呢最下面的三层有各种各样的运动服装以及运动器械。 A range of 就是一个范围， A huge range of 也就是它的这个系列呢范围非常广。 Huge 就是巨大嘛， Huge range 就是它的范围非常的广。 对， 嗯， 所以当大家想自己在口语和写作的时候要想说各式各样，那你就可以用 a huge range of something。 对 啊，比如说在这个节日期间啊，各个大城市都有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 There are a huge range of activities。 对， cultural activities。 Cultural activities in big cities during festivals。 没错啊，这个就是 a huge range， 这就比你用一个什么 many 呀 啊这样的词呢就更有文采。 对，它这个 many 只是说许多很多， 量大 量大，但是 a huge range 呢可能是指 种类多， 形式多样，种类多，范围广。 好，然后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公司的标志性的颜色啊，就黑和红，它用的这个词它用的是 signature color 啊，就像签字一样，大家知道签字其实是每个人是独一无二的，有这么一种字体，大家签字都是写自己的名字这样签字，所以它这个 signature 做一个限定成分，后面再加一个名词，它的含义就是标志性的。你比如说哈，一看这个signature image， the signature image of China is panda。啊，比如说对于中国来讲，它的这个标志性的形象就是大熊猫。哎，你一看大熊猫，你就能想到中国，因为大熊猫它就是中国特有的这么一个标志，叫 signature image。啊，那你自己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个风格的东西，人一看，哎，这个就是赵老师的。比如说赵老师有一个什么口头禅，哎，那你可以说这是 signature words 或者 expression of。Miss 赵， 具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单词， 或者是任何的东西，颜色呀，什么形象啊，是吧，都可以。 Signature 就是一个人的签名嘛， 没错， 所以你把它作为一个形容词来看的话，就是能够代表你的某一种东西。 没错。 So what would be a signature something for you 啊，那对于听众来讲，你们自己有代表性的独特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啊，自己大家可以想一想啊，然后造个句子，用一用 signature 加名词这个结构。好，接下来呢，他就说呢，这一家店，前三层都是卖服装和体育用品的器械 ，and on the top floor there's a cafe and a book and DVD section。那么在最顶层有一个咖啡厅和书籍 DVD。这么一个售卖区 ，You'll find all the well-known names as well as some less well-known ones。啊，说你在那儿呢，能找到各种的这个，凡是市面上行业中有名的东西的，以及有一些名声不太大的东西的，所有的这些产品。If they haven't got exactly what you want in stock, they promise to get it for you in 10 days。啊，如果说呢，你想要的东西在他们这里边。没货，他呢这个能够承诺在10天之内把这个东西给你找到。啊，这里边有一个不错的词叫 something in stock， in stock 就是存货里有没有，他这个仓库里有没有备这个货。通常这个商店里边呢，如果货比较全呢，就是这个东西会你能买到，没有呢，那就是 not in stock。So if they haven't got exactly what you want in stock, 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就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在他的这个存货里边的话啊， they promise to get it for you in 10 days,、啊、他们会承诺在十天之内把这个东西给你调到这个店来。Unlike the other store where it can take up to 14 days、那么这个呢和在另外一家就是它的总店章程是不一样的、在总店呢它这个货调过来呢有可能最长到14天这个货才能调过来，而这家店呢10天就到、大家知道有时候买东西吧你说不急吧它也急，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你从网上去订你也通常会有的时候查一下这是3天到货5天到货等等啊，因为就等着用嘛。那这个总店呢是需要14天东西才能到，而新开的这个分号呢只需要10天，所以这也可以说是分号的一个吸引顾客的卖点之一。They cover all the major sports, including football, tennis, and swimming. 说这里边的用品涉及到所有的运动，比如说足球啊，网球啊，还有呢游泳。But they particularly focus on running. 但是呢，他们尤其侧重的是这种跑步用品。And they claim to have the widest range of equipment in the country.并且他们自称在这个国家里边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器械设备是最全的。好，这里边又看到了 range, the widest range of equipment in the country, 这个器械它的样数是最全的 wide, 广啊 the widest range of.As well as that, a whole section of the third floor is devoted to sports bags, including the latest designs from the States. If you can't find what you want here, it doesn't exist. 好，然后他又说呢，除此之外，啊，这个除此之外呢，他用的是 as well as that. 除了那之外，在三层还有整个的一个柜台，啊，the whole section of the third floor, 就是整个三层都是卖什么呢 ?is devoted to sports bags, 有专门的这个售卖区就卖运动包。 哎，这里这个词组用的特别好，它是 is devoted to。 对。 我们一般说一个人他把全身心投入到某一个事业里面去。 对。 就是 somebody is devoted to some career, something。但是这里呢他不是某一个人投身到某一个事情中、 嗯、 而是 the whole section of the third floor,is devoted to sports bags, 就是说第三层都是被用来、 卖这个运动包。 运动包。 所以呢它这个 be devoted to, 也就是它的用法不限于某人贡献什么东西。 嗯。 它有时候会说某一个地方会用来干嘛。 对。 比如说这个三层的这个整个的区域都用来卖运动包。 嗯。 那你也可以说这个时间是被分配来干什么、 嗯、 啊？比如说 the whole week was devoted to finalize the plan。 对、值得注意的是 something or somebody is devoted to 这个 to 后面的一个部分应该是个名词。 对， 如果你要说一个动作的话那应该是个动名词， 也就是说这个 to 的性质呢不是动词不定式那个 to do 那个 to, 而是什么呢， 但是介词， 介词 to、 哎、所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小明、somebody, 比如说 somebody is 小明，小明 is devoted to swimming in the hot summer, 没错、他就特热衷于游泳、大部分时间都花来去游泳，那么这个时候 to swimming 而不是 to swim、 哎、这一点一定要记住了，很多同学记住了这个搭配，但是往往在后面这个动词的、性质上就有所偏差、一定要记住Somebody is devoted to doing something. 对， 这个 doing 是一个动名词。 没错。接着呢他说这个款式呢，其中运动包的款式呢甚至包括美国的最新的设计样式。 如果你在这儿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款式，那也就说明这个款式根本不存在。你看人家这个介绍，当你美言一个地方的时候哈，你说 If you can't find what you want here, then it doesn't exist.啊，就没有，所以就这儿的货能全到什么地步，能全到这样。好，那么这个逐句讲解的部分呢就完了，我们现在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这次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刚才讲到的语言点啊都能够听到并且听懂。 好， Now we go to Jane, who is going to tell us about what's happening in town this weekend. Right, thanks Andrew. And now on to what's new.And do we really need yet another sports shop in Bradcaster? Well, most of you probably know Sports World, the branch of a Danish sports goods company that opened a few years ago. It's attracted a lot of custom, and so the company has now decided to open another branch in the area. It's going to be in the shopping centre to the west of Bradcaster. So that will be good news for all of you who found the original shop in the north of the town hard to get to.I was invited to a special preview, and I can promise you, this is the ultimate in sports retailing. The whole place has been given a new minimalist look with the company's signature colours of black and red. The first three floors have a huge range of sports clothing as well as equipment, and on the top floor there's a cafe and a book and DVD section. You'll find all the well-known names,as well as some less well-known ones. If they haven't got exactly what you want in stock, they promise to get it for you in 10 days, unlike the other store, where it can take up to 14 days. They cover all the major sports, including football, tennis and swimming. But they particularly focus on running, and they claim to have the widest range of equipment in the country. As well as that,A whole section of the third floor is devoted to sports bags, including the latest designs from the States. If you can't find what you want here, it doesn't exis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内部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第二遍录音也听完了，现在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咱们来扩展一下词汇的练习啊。我来说中文，请大家试着造句造成英文的。咱们先来看第一个，我被邀请到一个地方参加一个活动，英文怎么说？ I am invited、 mm-hmm. Invited 就是邀请吗？ I am invited toA ceremony, 啊、嗯、一个庆典啊，咱们现在往大了说啊，现在咱们过过嘴瘾，我被邀请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 To the Oscar Award Ceremony. 好，那这里边呢你可以用现在时也可以用一般过去时啊，所以你要是有的同学造句成 I was invited to the Oscar Award Ceremony, 也是对的。好，再往下一个咱们练一下 to the West 和 in the West 它的区别。就是 to 这个介词啊，不见得是 west， 也有可能是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在我们城市的东边啊，在城市的这个范围内， 嗯， 有一家不错的餐厅，英文是 there is a good restaurant， very good restaurant， 在我们的这个城市东边，在范围城市内，这时候你用哪个介词呢？ in the range， in 就是 in the east。 In the east of our city, of the town, of our town, 都可以。那如果说这家餐厅是开在了城外的东边，用什么介词呢？用 to。对了， 嗯 啊，也就是说 ，there is a good restaurant 或者 a new restaurant opened to the east of the town。啊，这时候你听到 to， 你就知道了，这个位置是在城外。那么这个 to。介词和 in 介词的区别呢，咱们就练习到这儿。那再来一个，就是 original shop， 谁还记得是什么意思来的？就是总店啊。分支呢，跟它相对的就是 branch， 这个在听力材料中也都遇到了。今天呢就给大家练到这些，我希望呢这个大家在课后再多多的去回放录音， 嗯， 好好的去体会这个对话中所学到的词。